紧迫，那份爱血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他或他没有强弱，虚实交换角色。 第一首歌是来自郑秀文独一无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啊，听到了他的声音不是特别的空灵，不是特别的耍个性，很平淡，但是却让人记住了这个声音。喜欢他休假回来站在舞台读着那封信，我知道你回来了那样感动的时刻。喜欢他的真诚善良上进，就像我们都说希望上帝看得到他的努力，让一个人男人来代替我们好好真爱，这样可人的他，祝愿他幸福。他是郑秀文，继续听到的是 Beyond 不再犹豫。 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 我们对于喜欢的事物应该是有两种情形的，一个是本身的某些因素互相契合，在这个契合的基础上呢产生某种共鸣，然后喜欢上了。另一种呢可能是由爱屋及乌而起，可能 Beyond 在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第二种，尤其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是第二种。可能最早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Beyond 是谁，但是因为看到了比自己稍微年长的一些人对于 Beyond 的那种狂热，慢慢听慢慢感受，就对他心生了一种热爱。再来听到张靓颖《想你0.01分》。 时间它一声不吭，仿佛停顿，我不睡但是也不困，爱原本应该能和被爱对等，你说那怎么可能，我太过天真。当你在我额头轻轻一吻，我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心还是会疼，想你在0.01分，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寂寞还会见风 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

这是来自台湾第24届金曲奖金曲歌后林忆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如果说林忆莲曾经的质感和音乐形态已经达到了经典的层次和境界，那么盖亚带来的新音乐的风貌应该是在已经成熟的安全范围内一次比较危险的尝试了，但是他做到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 这首《半梦半醒之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说到歌神啊，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第一印象当中的张学友，那其实这个时候谭咏麟还真的有点委屈。这张唱片是谭咏麟最好的一张唱片，几乎每一首歌都是经典，而且百听不厌。如果说你已经厌烦了伤心男人泪流脸庞的恶俗啊，如果说你已经听腻了那种电子化的声音，其实可以来听听谭咏麟，再来听听蔡健雅孙燕姿的《原点》。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

后来你看到他带着一个长着和他一样鼻子的小孩在路上盘旋嬉闹，再后来你感受到的是他所有给你带来的一些亲切和温暖。这是简简单单的阿牛给我们带来的最踏实最朴素的一种感动。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女子，她们点缀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篇章的奇遇。有人喜欢她的那首《后来》，听她的歌总会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淡淡哀伤，一点点溢出来的感动，可能会觉得很幸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那种一瞬间一刹那的欣喜。再来听到杨俊荣《离家225.6海里》。 守候是为了那些

新乐团死了都要爱。这是一个曾经为了生计跑遍大街小巷的乐团，孤独的过往给了他们一些嘶吼的勇气。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会让人想到曾经肆意挥霍的青春，好像知道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经不起浪费了。及时去爱是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继续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范玮琪，是非题。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